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18号星期日，农历的2月初二。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中国汉画大展最近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了。有一个说法，懂汉画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才能感受到我国深厚的历史底蕴。究竟汉画是什么？这次展览的展品当中有什么故事？下面邀请中国汉画学会副秘书长田达志带我们了解汉画和中国汉画大展。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两汉文化呢，是比较纯净的中国本土文化。中国汉画大展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汉画学会的副秘书长田达志。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说到汉画，顾名思义，大家肯定觉得汉代的画呗，是吧？ 嗯， 其实实际上包含一些先秦以及中华远古的这个文化，是吧？ 它从这个狭义上讲呢，应该就是讲画像石和画像砖。那么从广义上讲呢，还包括比如像木史壁画、像帛画、漆画，包括器物上的一些绘画。数量最多的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画像石和画像砖，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汉代以前呢没有纸张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汉代的这种绘画作品，它其实都是在这种其他材质上保存下来的。比如刚才我们介绍的这种帛画是在丝织品上，然后漆画是在漆器上等等。 那这个汉画那个时候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它主要大概有三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汉代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实际上就是这种 这您给总结的重大历史题材， 对， 现在看来是重大历史题材， 对， 因为他们那时候画出来了， 就昭圣德啊、传继往啊，就是把这些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啊，这种来垂教后世，用这种画绘画。那么因为当时呢，就是要建这种云台，建这种亭台楼阁，那么把这些东西刻在上面之后呢，起到这个给世人一个宣传的作用啊，提到体现一种这种国家主流的这种观念和一种重大的那种事件的记录。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他对神仙世界的一个表现，因为古人的世界观，他认为死后是要升仙的，所以他把这种追求呢，也在这个绘画中表现出来了，这个主要出现在大量的这种墓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的一个表现，因为汉代有一个习俗呢，叫做视死如生，就是主人生前是享受什么样的这种生活，他在这个壁画中都给他描绘出来了，所以歌舞宴乐呀、狩猎呀、百戏啊，这种都在， 这倒是为我们现在了解他们当时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对，所以说汉画就是在这个方面，它除了有艺术方面的这种价值之外，它的考古价值非常之多。比如我们前任的这个会长顾森先生，就曾经研究过这个到底这个裁书刀是什么样子。因为过去讲刀比例，就在那个竹简上写字，写错了怎么办？没有橡皮啊，只能拿刀刮掉。 刮下来啊。 那个刀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平时佩戴在什么位置？在这个汉画像中都有详细的这种图像。 哎呦，这好有意思啊！ 对，我们能看到汉代是怎么烤羊肉串的。

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对神仙世界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了， 嗯， 所以在他的这种神仙世界里边，有各种各样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出现的这些东西， 嗯， 比如说出行、狩猎、烤羊肉串，刨除，抱歉，抛除，哎， 嗯， 就是他那个刨除中那个就是厨房的那种状态 啊， 他除了 做饭的， 然后包括那个墙上挂的火腿， 哇，还有火腿， 对对，他都能看得到啊，哎， 嗯， 这些东西出现之后呢，就实际上是他是对现，既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记录， 嗯， 也是他对神仙世界的一个想象， 嗯， 那么。除了这些现实的东西，还有一些非现实的东西，那肯定就是他想象中出现，比如像用金蝉来代表的那种月亮， 嗯， 啊，用这个金乌代表的那种太阳， 嗯， 我们看这个动画片那个哪吒闹海，当时那个哪吒那个混天绫上有个鸟一晃就出来了，那个就是金乌的形象，就是从这个汉画中拿取的金乌的形象， 嗯， 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叫有个成语叫铺首衔环，实际上这是什么概念？其实这也是从汉画中来的啊， 嗯， 就是在门上有一个这个兽，然后它会叼着那个门环， 嗯， 后来就演化成那个门上的那个环了。 哎， 实际上这个最早的作用，它就是辟邪，在有一定规制的这种汉墓之中啊，都有这种甬道那个大门上都有这个东西， 嗯。 那么这个东西在不同地区呢，它其实上有不同的这个形式啊，有用虎的，有用龟的。有用蛇的，有用人面的，就是在汉代的时候， 嗯， 这个东西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制，甚至我在其中还发现有的特别像我们那个变形金刚中那个霸天虎的那个标志的。 啊，是吗？ 对，我当时很惊喜，我说这个难道是美国人抄了我们的吗？就那个副手的形状跟霸天虎的那个标志很像，在同样的一个作用，同样的一个想象，但它在不同的这种墓葬之中表现的形式不一样， 就发现呢，汉化它不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那样去表现的，好像是群像居多。那么汉化丰富的符号和图案呢，对于当代美术创作也有特别的这种指导意义。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也。看汉画也是了解秦汉历史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能够在历史中也神游一番吧。也非常感谢田达志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啊，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汉画，有机会啊我们都去看看这个展览。 好的，欢迎。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本次的中国汉画大展会一直持续到4月9号，成人票价20元，儿童和特殊人群半价，同时拿着老年证是免费的。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下面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日前，作为文件珍宝的一部分，一封由爱因斯坦亲笔书写的信件被一位匿名收藏家以人民币65.53万元的高价收入囊中。1928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将这封亲手书写的信函寄给了一位数学家，以便进行深入研究。信中探讨了其开创性理论之一相对论第三阶段的形式化。拍行认为，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在其科学生涯最精彩、最狂热的时期书写的信件。此时，他正努力敲定上个世纪重大科学突破之一。冬残奥会即将进入北京周期，为了纪念这一特殊时刻，北京冬奥组委将在今天残奥式接起仪式当天推出4款纪念冬残奥会会旗交接的特许商品，其中纪念徽章、纪念铜章、纪念银章产品限量2022个。据介绍，这次推出的特许商品采用优秀的制造工艺，体现了冬残奥运动的特色，比如以坐式冰球为主要元素的限量款纪念徽章采用合金铸造，仿珐琅填色的方式，冰球运动员的身体可以左右摆动，仿佛是一个活灵活现的运动场景，用新颖趣味的形式展现了冬残奥运动员的风采。这些冬残奥会会旗交接产品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和官方网店启动销售。近日，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在国图音乐厅举办德奥法歌曲暨交响音乐会，拉开了中央歌剧院新一年第一个演出季的序幕，七种不同形式16场演出在近一个月内集中亮相，其中歌剧《马纳斯》和《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将分别于3月22号到23号和3月28号到31号在保利剧院上演。中央歌剧院与宁波合作原创民族舞剧《花木兰》将于4月3号到6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些演出构成中央歌剧院多种艺术形式的实力展示，也预示着中央歌剧院新的一年的开始。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芝加哥市政府日前决定退出2026年世界杯承办城市的申请，认为国际足联与承办城市之间签订的合同条款将带来不确定的成本和风险。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根据三国联合申办计划，加拿大和墨西哥各举行10场比赛，其余60场在美国举行。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全球生活成本排在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新加坡、巴黎和苏黎世，中国香港排在第四位，排名最后的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由于美元汇率走低，没有一个美国城市进入榜单前十名。这项调查比较了全球133座城市，包括食品、服装、房租、交通费等在内的超过160种基本生活用品及服务的价格，排出了全球生活成本榜单。南非内阁15号发布的声明称，发生在南非局部地区的干旱已经进入了国家灾难状态，并引发了用水危机。这次干旱影响了南非中南部的多个省份，为23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西开普省是这次干旱的重灾区，开普敦的旱情更是400年一遇。为了应对饮水危机，开普敦市政府2月1号起推行限水令，要求每人每天饮用水限制在50升以内，在户外地区使用地下水和户外灌溉等也都受到限制。南非内阁表示，虽然南非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但内阁仍然确信该国是各国游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消费者在北京的一些实体商场购物将可享受无理由退货了。日前，王府井百货大楼、当代商城、物美集团、宜家家居、居人之家、金源燕莎等十余家大型商企联合发出线下无理由退货倡议书。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购物实行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但对于线下实体店购物的无理由退货服务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少消费者反映，在实体店购物时常遭遇无质量问题不退不换的情况，或者是只换不退，无法享受与网上购物同等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权利。市工商局表示，年内将推动线下商业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建立无理由退货制度。今后在西城区将可以享受到慢行系统。西城区近年将新建25公里的慢行系统，实现主干路及次之路慢行系统联网。西城区近5000路侧车位今年启动电子收费。今年西城区计划再完成22条道路、25公里的自行车道建设，把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城市交通的主体，解决快慢交通冲突、慢行主体行路难等问题，引导居民采用步行加公交、自行车加公交的出行方式。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已经开始报名了。本届徒步大会将继续采取分站赛模式，共设7个分站赛，其中境外分站5个，总计12条线路。除了10公里红色之旅、20公里水库风情等经典路线外，陵水举人村路线将重新亮相，并加入河南信阳、四川遂宁和山东滕州3个境外分站。此外，组委会还将联合法国、瑞士、德国、俄罗斯、希腊等国家旅游局及地方徒步协会，分别于5月19号在法国枫丹白露、6月9号在瑞士马特洪峰、8月4号在德国黑森林、9月15号在俄罗斯贝加尔湖、10月底在希腊举办5场徒步活动，引领徒步爱好者走出国门。国内分站赛个人参赛者在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网站或者公众号上报名交费。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便宜坊烤鸭是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有着600多年的餐饮文化历史。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便宜坊是怎样做出让人垂涎三尺的鲜美滋味呢？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匠心和绝技？在如今健康绿色的饮食观念下，便宜坊又如何坚守和蜕变？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带您走进便宜坊。